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0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6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8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是320元，升1.8。新上市的滔博是报9.18。美团点评92.15，是升2.7。友邦保险71.9，跌6毫。建设银行6.02，是升6仙。中国平安91.05，升5毫。盈富基金26.7，升1毫。汇丰控股57.65，升3.3毫。领展房产基金80.75，是跌2.25毫。新上市的老大师就是报7.4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9.596，瑞士法郎7.901，澳元5.292，加元5.894，新西兰元4.956，欧元8.6349。每百日元兑港元7.2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1点，升95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2美元，卖出150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至于港铁方面，将军澳站仍然系关闭嘅，将军澳站仍然关闭。港铁提供服务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另外咧，港铁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9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9点后嘅服务安排。轻铁方面，四条路线仍然暂停，包括705、614、615、751P。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通州西街一段慢车，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都系车多。将军澳道条支路落返去观塘道方向系慢车嘅。最后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广播剧，赵丽如饰演妈妈计数精。 在剧入面，我是一位眉精眼奇的妈咪，对管教仔女都好有一套噶。 你哋知唔知考试唔温书嘅小朋友会有一隻好恐怖嘅鹰嚟担走佢哋噶？ 妈咪，我哋会乖噶啦，你叫只鹰唔好食咗我哋啦。 想知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乜嘢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毕业作变成派台作，对得住乡亲父老啦啩。 每晚静候秋生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装莫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梦啦。 Meredith 喺一次偶然嘅机会之下听到呢一首歌，经介绍之下咧认识咗作曲人 Lillian， 知道呢一首咧就系对方嘅毕业作嚟嘅，于是佢就邀请对方合作，重新演绎呢首作品。作曲 Lillian Zhu， 填词曾瑞希，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今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罗海玲《木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去到3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 ，Eric 严廷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呢一个 live 咧，我哋请嚟嘅系陈建安啊， 系。 今次见你咧就有成张嘅 EP， 成张嘅碟我哋听晒噶啦， 系。 本源系啦，讲下个碟名先啦。本源， 本源个碟名就系嚟自一个哲学嘅用语，希腊哲学用语啦。咁其实佢个意思就系开端同埋事物嘅本质。 OK， 咁嗰阵时我就攞住呢两个 point 啦，陈建安嘅开端同埋陈建安嘅本质。是啲乜嘢呢？咁就攞咗呢一兩個我覺得好有型嘅哲學字，就做咗專輯個名咁樣。 係你嘅本質，你而家揾到係咩啊？做完曬成個 project 啦，即係沉澱啦、創作啦、思考啦等等，你揾到你嘅本質未啊？其實 我嘅本質，我係熱愛生命嘅人，同埋我係一個懂得創作嘅人。 但因為其實中間你要得到呢啲答案咧，你係要經歷你，我諗聽佢張碟你就知啦。即係你經歷過真係好似係過山車咁樣，有好多唔同嘅情緒跌宕啊，諸如此類咁樣噶嘛。最難揀係邊個部分咧？你覺得？ 哇！其實 呢個過程入邊 冇一個部分係容易嘅，同埋我覺得人生係冇嘢係容易嘅。如果你想得到一啲真正嘅快樂，我會覺得咁所以我諗最辛苦嗰段時間係一定係失聲嗰段時間啦。咁嗰陣時前後都醫咗3个月時間，甚至乎我講過話，哇轉曬牛角尖啊！話呢、這個你失聲，你唔好再唱歌啦，隻魔鬼喺度講嘢。跟住我就有啲天使又出嚟話，其實你咁傷心係因為你好中意唱歌，你先至冇咗把聲嘅時候，你先想咁傷心啫。咁一轉咗個念開始咧，咁我就嗰段時間變咗積極咁樣咯，周圍去治療啊，去針灸啊等等咁樣。 OK， 但我想問下咧，譬如今次呢張碟咧，個創作班底有好多唔同監製啦。咁呢啲係啊，你已經經歷過頭先你嗰種情緒跌宕啦，然之後再逐一遇到佢哋，定係其實個先後次序係點樣發生嘅呢啲？ 其實要講係一吻穿越46的歲同埋告別的藝術咧，就係、是、喺我情緒最差嗰陣時創作嘅。咁嗰陣時就係、是、個時期就係例大約係2018年嘅1月啦，我就作咗呢首歌啦。已經諗住揾埋阿 Jim Lee 有班底嘅啦，揾咗監製嘅啦，就5月準備錄音嘅啦。5月錄音之前2日。我就失聲啦，係啦，咁就褪到去10月1日先至真係錄呢首歌。 咁所以呢首歌其實係陪住我由正常啦、情緒唔好啦、失聲啦、好翻啦，到真係去翻錄音。 O、okay, K， 所以而家再聽翻嘅時候，而家再唱呢首歌嘅時候，係有一種哇，我捱過咗啦，定係 好複雜㗎，係 咯， 好複雜㗎，入邊嗰個過程，同埋我會覺得當我跌落我會形容為呢。入行以嚟最黑暗嘅時光，我喺個黑暗入面其實睇到好多光明啦，反而， OK， 不如我哋今日就先由佢呢一個跌宕嘅開端， 好啊， 睇下你感唔感受到啦，因為今日佢自彈自唱嘅呢個版本係，你會感受到更加嗰種係 有情緒 嗰種嘅感情喺中間，咁、先將個時間交俾陳建安。 一起出走千百里，让你亦都厌弃这地，凝望一个我或者个你，同亲吻闭着一口空气，把思考通通放弃，感觉变锋利，看身躯每寸飘起，融掉万丈中的真理。再多的悲哀被当刻冲散，在秒共秒追逐间，没计较多短暂，天色再转不阻你我，藐视事物变幻，在这定格沉默间踏破暗海冰山，越计时间越欠时间，我何留于这晚？一起吸多口氧气，又再度敲碎了天地，未合的两眼前的世界如花瓣满地铺出幽美，呼出飘忽的语气，怎会去躲避？与开心痛快相比，甜是静默的好天气。在不褪色的星空，在我内泛起。秒追逐间，没计较多短暂，天色再转不阻你我，藐视事物变幻，在这定格沉默间踏破暗海冰山，越过时间没有时间，乘住时刻穿过古老的峡谷，往那市内跳着舞，飞向易碎的美好，徘徊阵艳太早。一起出走千百里，敲碎了天地，凝望一个我或者个你，同亲吻闭着一口空气，把思考匆匆放弃，遗忘谁是你，看身躯每寸飘起，融掉万丈中的真理。不需等到明日细微，忘掉昨日一切仿美，成全唯一。 感受到 受到。 好邪惡啊，好似佢呢張吊完啲相一樣。 係啊，你講我今日見到佢真人咧，我想第一句就話 除衫啊嘛， 好唔慣見你著咁多衫。 啲MV 成日都著好少啊。 係啊， 黐線黐線， 所以見到真人就話咦做咩啫？ 睇佢 IG 成日唔著衫啊，中意穿 啦。係啊，你永遠喺鏡頭前見到佢都冇乜衫，都見到真人時候。诶，你着衫嘅 我有着衫，机头前冇乜衫。 你着衫嘅咩？ 喂，但系嗱，而家最新有一首嘅派台作品啦，以青春之名啦，系啦。喂，今次个 M V 都系嘅，其实佢系嗱，我见到又有系呢个打 rugby 啦，啊系美式足球嚟嘅，应该系啦。跟住之后有跳舞啦，等等，成个概念系如何嘅咧？呢首歌 其实以青春之名嗰个概念就系、是、我首先系谂紧，其实青春系啲咩啦？咁、要讲翻我近排见翻啲旧朋友， 系 咁就。好耐冇见啦，但一见返呢嗰、那个感觉系哇好正啊，大家又开始乱咁噏嘢啊，唔需要思考啊。但我会觉得嗰个状态系无限可能嘅。咁我就想用一首歌去记录呢一个状态啦。咁、就其实本身首歌系想写俾朋友，形容下我同朋友之间嘅一啲嘅关系啊，呢一个嘅状态嘅。咁就而家就写咗一个我認為嘅青春係啲乜嘢咯？咁就揾咗 Oscar 去填呢份詞。咁嗰陣時就係、是，我就希望喺呢首歌入面都體驗下青春嘅，例如我就第一次編曲嗰度彈 solo 吉他啦，我自己要求嘅，我想試下彈 solo 吉他。 所以個 MV 嗰度你見到嘅 係都有， 係有一下， 好有 彈翻耐先。 係啦，咁嗰度真係我彈嘅咁啦。另一個挑戰就係、是我想喺 MV 入面跳舞。因為我有一日我突然間聽呢首歌嘅時候，我 feel 到，咦？其实青春呢是一个状态，就是你们班朋友之间玩得很开心、但可能人家看做什么这么怪的、啊、这班人很古怪、啊、但其实我也没有问题、啊、有这样的状态在这里。所以我就跟排舞师说，喂，可不可以排一些舞是、我想是 contempt, 扣一些 creepy 的动作 movement,、就个意思就是我哋玩得很开心的动作很古灵精怪的、虽然人家看得觉得很觉得咩事啊？所以有咁样嘅 concept 就摆咗落呢首歌嘅 MV 入面咯。 哦，咁但系嗰个美式足球咧，系代表住汗水奋斗。 嗱，美式足球就系、是、导演嘅谂法嚟，因为佢觉得青春嘅过程，你一定会面对唔同嘅价值观，你面对唔同嘅人，你一定会有对抗嗰个过程。 哦，一啲冲动嘅感觉。 即系所以嗰个系一个意识形态嘅比喻咁样咯。 OK， 哇！佢而家系直情一个 creative director 嚟嘅，即系佢喺度做呢啲歌嘅时候咧，佢系谂下，嗱，今次我本身有个谂法系咁样，我想有啲咩方法 execute 佢啦，就去揾一啲人啦，就去帮我 execute 呢件事咧，一齐去到做呢单嘢啦。 以前唔够胆嘅，系以前冇咁大胆，或者冇咁信自己嗰个直觉咯。 但系今次你做呢张碟嘅时候，系一路慢慢逐首歌开始，呢个信心开始越嚟越多啦。 由一吻穿越四十六亿岁开始，成个过程其实系。我自己嗰日 touch 咗个掣，不如试下我信晒自己任何一个直觉咯。咁就开咗呢一个，我要揾阿 Jim 去做监制，我要揾阿星去拍 MV。咁我呢啲全部都系我自己嗰下觉得，我好中意佢哋，我直觉就去马啦咁样咯，冇考虑其他嘢嘅。 呢、這个真系几难得，因为通常佢人大咗咧，即系如果冇唔青春，即系我啲死老嘢咧，你做好多嘢咧，你会就谂，我如果我做咗个错嘅答嘅决定嘅时候，咁我应该点咧？你就一路就企嗰个位，就斋谂咯，好多嘢就 系。系啊，咁即系尤其是揾阿 Jim 都系啦。 系 嗰阵时就系、是，哇，个公司同事都话吓，点解揾佢啊？好耐冇人揾佢噶咯，不过好彩咁啱你遇到我 agent 夫咯 ，agent 夫嘅时候同我合作啦， 系咁啱好彩我公司同事系同阿 Jim 系好朋友，咁就揾到佢咁样咯。 OK， 咁但系以青春之名咧，就是、因为系有 agent Chan 嘅， 系其实早喺炼狱健身室嘅时候。或者再舊嘅一首歌叫做《陪你到世界終結》咧，其實已經同佢合作噶啦。咁一直都好中意佢嘅歌，你唔會聽，你會聽到好多唔同範數，好多唔同嘅想像空間，好古靈精怪嘅。咁我好中意，再加上佢係可以將我啲情緒咧控制得好好嘅。 即係當你太興奮啦跳得嘅時候就 喂翻嚟 先， 係啊係啊，跟住話喂呢、這個有啲作狀啊，呢句有啲刻意啊，因為我嗰陣時第一次同佢錄音嘅時候，大家都講咗一個對於錄音嘅一個嘅可能哲學或者嘅睇法係咩？就係大家都覺得唱歌其實係講故事咯，咁一講咗呢個 point， 其實已經大家好有默契， 所以佢就喺个成个监制嘅过程入面，大家好好夹到咯。 所以其实呢一首系活泼型嘅，应该系。 呢首系嗰阵时作嘅时候，因为前嗰三首出咗啦嘛，比较沉重啲嘅，慢版啲嘅。內心世界啲嘅、我覺得唔得啦，我要出我要俾大家我自己要開心翻所以就作咗呢首歌就個開頭諗法已經都係想做一啲band sound， 咁就係想一啲日本band sound啊，有啲 vintage 啊，復古啊，有少少 funk 啊咁樣嘅，咁就佢就介紹咗 Sunset Arise 俾我識。而我之前我鍾意 Sunset Arise 佢兩首歌咁，咁跟住話好啊好啊好啊，咁就困咗一個大家依家聽到一個有少少soft rock 嘅嘅版本嘅編曲出嚟咯。 OK， 所以佢係咧，我記得佢今次嘅碟咧就係啲編曲咧係幾有 visual 嘅。视觉系啊，即系同佢个 body 都副计一样，佢视觉系嘅唱作男生， 有个监制都讲过话，喂，咦，听过歌之后，喂，咦，你系图像人嚟个咁样咯，系啊，因为 即系就谂嘢嘅时候系 visual 先， 系啊，我同埋作嘅时候通常都有画面喺入面 ，OK， 所以我好开心啊，人哋系喺旋律度听到嘅画面，呢个系好神，好神奇嘅一件事。 嗱，今日咧我哋系收音机啫，系啦，但系你可以即系又系幻想一下， 啱啊， 系啦，讲紧阿陈建咯，佢自己喺唱 live 嘅呢个版本，系啦，你有啲咩嘅 image 你系 get 到嘅咧？系啦，咁但系今日佢就请埋一位吉他朋友上嚟，就系吴林峰同你一齐合奏呢一首嘅作品嘅，咁啊将个时间交俾你咯。 吉他做个活生小马，快慰谈我代价，冰块做被铺，添一口醉掉更好。与青春作细字，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撇开绷紧的脚步，我跟你，你跟我，始终从来未老。这路上有歌，你我又是最初肯见时间的河。知法术更多，够我没任性魔，只快乐的过。吃着喝着跑着叫着唱着抱着更多，种着养着煮着染着试着输着更多，你在我在每日每夜哪怕蹉跎。我们集地有声，我们快步有风，我们隔上有花，我们同途做证，我们脸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做证。跳进神秘海滩如何？哔哔哔，饱不怕饱，到马路去野餐，浮游而很灿烂如何？这欢乐那用还，总会有跌倒，讲欣赏宇宙旅途，与青春作细节，悠然共舞，始终都不退道，天气未算好，但有一生给我赌，我跟你，你跟我，始终从来未老。这路上有歌，你我又是最初肯见时间的河。知法术更多，够我们任性魔，只快乐的过。吃着喝着拍着叫着唱着抱着更多，种着养着煮着染着撕着输着更多，你在我在每日每夜哪怕蹉跎。Change the world with you. I can change 下 One with you， 可一起当风光主角，可一起捉星星的角，可一起飞空中的国，然后我们就要多方，当一起心花可挥霍，要去找住自由脉搏，当一起把光阴摸索，然后多方啦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下午四点几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跨部门记者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将会联同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入境处宣布，由于公共交通服务受到影响，全部九间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将会在晚上八点暂停服务。已经预约的市民可以提前在今日较早时段或者在稍后日子前往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办理换证手续，无需重新预约。工联会多个旅游业界工会的代表约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反映旅游业近期受到社会事件的冲击，要求政府支援从业员渡过难关。他们向政府提议提出港人游港的计划，增设临时职位，并协助从业员走进大湾区工作。他们建议政府资助港人参与本地景点旅游，从而带动相关行业的收入，并参考澳门经验，鼓励市民在本地游览。有关的计划亦都可以让市民以优惠价参加旅行团，旅行社再向政府申请资助。工会又建议增加从业员培训，弹性安排课程时间，协助提升知识技能，希望政府提供资助。去年12月到日本靖国神社外抗议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郭兆杰和严敏华，今早在当地法院宣判，两人分别判囚8个月和6个月，缓刑3年，预计最快今晚的深夜或者明日可以返港。委员会内务副主席欧伯权说，根据在当地协助的人员说，由于未知处理出境手续需要多少时间，暂时未掌握他们的返港时间。委员会知道两人回港的航班之后会到机场接机。欧伯权说，两人在当地法院多次上庭都说对行动不感到悔意。他又说，委员会坚持在每年的12月到相关地点请愿，今年亦都会继续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请愿，表达抗议日本的军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28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66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8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6系升1.4，新上市嘅滔博系报9.27。 美团点评91.85系升2.35，友邦保险71.7系跌8毫，建设银行6.02升7仙，中国平安91升4.5，盈富基金26.65系升5仙，汇丰控股57.55系升2.3，领展房产基金80.75跌2.25，新上市嘅老大师系报7.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07.41，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5，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1，升95，港金现价报14,100，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2美元，卖出1,51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而家轻铁嘅四条路线仍然系暂停，包括有705、614、615同埋 751P、706同埋751线咧会喺天水围区改道。咁另外751线喺屯门区系唔停有外站噶。所有嘅轻铁列车咧而家都唔会经有外、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同埋天水围轻铁站。咁而港铁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嘅9点结束，而机场快线会视乎情况决定晚上9点。后嘅服务安排。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喺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上将军澳道，龙尾近康华苑。咁另外反方向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近住翠屏南村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三度来港，天空海阔，访问 Silent Silence。全程投入音乐，美少女组合成军感想。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八团号，日本女子组合 Silent Silent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天空海阔 Silent Silent の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演绎新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Michelle，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波性就是这个精灵狡猾啦，可能连埋佢嘅眼镜同埋笑容啦。 Hello， 我是 Michelle 范海文，想知道我拣嗌一定是波性，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Oh, so don't your mock is headed your way.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好啦，嚟到三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我哋继续有我哋嘅嘉宾陈建安，视觉系 创作男歌手， 系啊，视觉治愈系啊。 自己疗愈自己 真系，唔系睇我啲相系会有治疗嘅， 梗系啦，冇衫噶嘛，都话，所以我今日尽量少望你啊，即系你着衫 冻嘅时候可以将佢嗰啲相黐喺额头啦，会暖啲。 唔系睇到热噶啦，睇到热。 喂，嗱，头先提过啦，就系、是、因为今日又系同你一直弹吉他嘅咧，任凭风啦，但你今日咧你都拣咗一首系。佢嘅作品 冇錯， 上場嘅就係、是、下一束光，佢哋最新嘅派台歌啦。點解會想揀呢首歌嘅？我想知。 我諗係認識佢嘅聲音係由李士萊特開始啦。因為嗰首歌我覺得話好好聽，我呢把聲，同埋好有感情，好自然，同埋好善思雅佢嘅聲音。咁去到第二首下一束光之後，我覺得呢首歌係好感動同埋好襟聽啦。同埋佢都係。你越聽越有味道嗰啲聲音嚟嘅，再加上呢個歌呢個歌詞 ，這 個歌詞啊，歌詞啊，好感動嘅。對， 唔好賴落去國語度好唔好？國語都唔 係呢首歌都有種治愈嘅感覺喺度。 啊，都係。 係啦，即係有種暖喺度咯。 係仲有一種温度喺度咯。咁所以就同我覺得。我有一首歌覺得可以連住一齊聽嘅，咁所以就今日揀呢首嚟唱。 OK， 咁我哋先聽咗佢係唱下一束光先， 好， 跟住之後就等阿傑總究竟係同邊一首歌佢嘅作品可以連埋一齊聽，咁啊又交嘅時候俾陳建安啦。着困惑何时方，行下去是何地方？前进于那方，还有风，还有光。出生于废墟，曾怯方如炼钢。无奈寻觅过，承受过，期限都过，就此经过死亡。前进可有光，从这方能够窥看，即使瞬息渺茫，仍够发光。 重复对白过，重新再发现海港。习惯失望，学会矜藏，未怕爱，明白了不过是火烫。面对镜的你，终于放低绝望苦放，凭着领域更广，继续寻访，便找到乌托邦。前进于那方，还有风，还有光，出走于废墟，无怯方，如你讲。无惧寻觅过，承受过，期限都过，就算不安，前着不放，前进应有光，从远方能够开创，拳头都再起航，再不迷茫。乘着节翼探访，越过山岭，然后发现途中有光，如曙光从这天降，彩色的结晶如暖光仍绽放，遥望着在天圆或者地方，抱负以生命闯，前进总有光，能发光，能够释放，漆黑里守护过，就能胜负。下一个会是我，下一次最亮的光。 是时候揭盅的了。 是啊。 他说这首歌是跟他的碟入面本源入面有一首歌可以摆在一起听。 没错。 是啦，是哪首呢？ 就是last year track， 叫做重生。 重生。刚才你唱片公司的同事跟我们说，哎呀，安仔好易喊噶， 系啊， 系啊，即系咧，佢有次咧自己咧第一次自弹自唱嘅时候咧，佢就喊啦喺度， 系啊，就系呢一首喎，就系， 系啊系啊，一次因为嗰次系啱啱出完碟之后嘅第一个表演，亦都系第一次唱《重生》呢首歌，咁我系喺人哋 office 度咧，即系唔系一个好大型嘅舞台，跟住我谂吓亲人，无啦唱唱下唱到中途太感动啦。太感动，我喺度自己喊咁样咯。 但系你喊咗几耐？我想知。 其实都系last chorus 到啫，系啦。 点解一路喺度啜泣？ 仲要系个同事都唔知阻唔阻止好啊，安唔安慰好啊，又冲出嚟。 因为太感动，实在 系 呢首歌好重要对我嚟讲。 系个重要性系 系喺上年一八年大约三四月啊，好似 四月三号 系啦，四月嘅时候， 因为佢今次嗰本簿系写晒每一首歌个 footnote， 系啊，有日记嘅真系， 冇错，同埋写埋当时我嘅感觉或者我嘅情绪啊，系或者我坐喺边度作嘅一首歌咁样啦。 系 咁嗰阵时系自己忧虑紧未来， yeah. 然之后就睇咗一个小说，东野圭吾嘅小说叫做《解忧杂货店》，然之后我就俾入边一个故事去感动到，亦都将我一个价值观植入咗我个心。嗰、那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好老道嘅音乐人，佢、 yeah. 要搵钱啦，咁要去嗰啲孤儿院啊唱歌啊咁样啦，咁唱啲圣诞歌啊，佢唔中意嘅歌，直至到唱自己嘅歌嘅时候咧，有一个女仔，咦，即系唱圣诞歌嘅时候唔理佢嘅，就系、是、一唱自己嘅歌嘅时候咧，就好集中精神听，然之后佢就问呢个女仔，喂，点解你会系成日听我呢首歌嘅？跟住个女仔讲好简单啫，好好听咯，然之后嗰个孤儿院有一晚就火烛，呢、這个女仔嘅细佬咧。就喺入面失咗踪，然之后呢个音乐人就入咗去救佢，然之后呢个音乐人咧 就喺個火場入面就死咗。咁嗰個女仔慢慢大嘅時候咧，佢想報答呢個音樂人，佢就將呢首歌就傳頌開去，佢變成咗一個好出名嘅歌手。跟住呢一個故事，我喺度諗緊，其實哇人生可能做好多嘢咧，你呢一刻係睇唔到結果噶，甚至乎係你死咗，真係離開咗呢個世界都睇唔到結果嘅。咁點咧？仍然係要保持住嗰個信念咯。你要知道要相信自己呢一刻做緊嘅嘢係對下一代或者係對呢個世界係一個好嘅種子咯。有一個咁樣嘅心態之後，我就睇嘢睇開咗好多啦。集中去相信自己做緊嘅嘢，唔好諗太遠嘅成果。嗰時就創作咗呢首歌去鼓勵自己咯。同埋失聲嗰時有一個諗法又係， yeah. 我就係將人生嘅時期拉長到，其實我仲要唱多30年嘅喎。咁同自己講啦，咁我去休息呢3个月選擇啲咩咧？咁就積極好多啦個人。 但呢一首歌咧，就係你係同翻一個合作咗好耐嘅拍檔啦，小童啦，佢哋一齊去 produce 嘅， 係 咁樣。咁點解你會想邀請佢 咧？首先因為之前呢首歌係為咗頭先話解憂雜貨店，佢、 yeah. 有香港嘅舞台嘅，咁我就為咗佢而創作呢個主題曲嘅。咁、就去到我真係要做自己碟啦、我覺得呢首歌係對我嚟講好重要。係改變咗我的價值觀啦，咁就覺得應該係擺喺呢張專輯入面、然之後我又想俾個挑戰自己，不如我試下涉獵下監製、其實監製要做啲咩呢？咁就揾咗小童一齊去自己最好嘅朋友，識咗13年啦，其實已經 一路行咗咁長嘅時間， 係啊，咁、我諗緊音樂路上如果冇佢，其實會好寂寞咯。 但係佢好開心啊！佢話唔使理你哋四個之後咧，佢可以理其他好多人。 都係啊， 係 啊， 我都唔同佢擔心合作啦，小朋友 係啊，大家都各自各有自己嘅飛嘅 moment 啦，而家咁就揾咗佢一齊去合監呢首歌，然之後大家聽到有小朋友合唱團嗰度，都係我自己有一日突然間閃過，覺得哇，原來小朋友去唱一啲佢哋唔明嘅歌詞，原來可以好感動喎，係 inspired by 呢個銀髮白合唱團嗰件事。銀髮白我諗大家都聽過，哇，啲歌詞好複雜， 葉問同阿岑靈兒啦， 唔會明白噶嘛，但係正正就係由一班好 innocent 嘅小朋友去唱一啲咁複雜，我哋大人先聽得明嘅一啲嘅文字嘅時候， yeah. 會有一個唔知乜邊度嚟嘅感動， 有一種魔力㗎。我睇嗰條片啊，因為係你其實我都唔明嗰啲歌詞嘅，但由小朋友唱咧，你覺得佢好似喚醒緊你心入邊嘅一啲諗法。 冇錯冇錯， 係啊， 所以我就有咁嘅諗法，就係成日講話哇，點樣喺小朋友身上學嘢啊， yeah. 或者係小朋友其實俾到咩 power 自己啊，喺呢首歌度我去體驗到咯。 咁對於第一次擔當真係監製啦，咁你覺得最大嘅最好玩啦，因為挑戰實有噶啦， 可能以後都可以慳翻筆，真係自己做全部。 我會覺得個滿足感再加倍咯。因為你會知道嗰樣嘢係由你去出現噶嘛，你自己嘅諗法嚟噶嘛。所有嘢都係你自己話事，同一時間你收到嘅嘢都係全部你自己收曬啦，可以。咁所以個滿足感係加好多倍，我會覺得。 你有冇好挑剔自己㗎？ 我做完呢張專輯之後就開始挑剔自己嘅嘢㗎啦。我每次做完之後我就好聽完一次 ，OK， 咁我又挑剔完，跟住又再做下一次嘅嘢咁樣。 Okay, 我哋今日俾多個 challenge 佢咯。 好啊， 因為嚟嘅碟佢聽完就可以挑戰自己啦。 係啊， 今日佢一個 live 嘅版本係啦，咁等佢翻去再聽翻 playback 嘅時候，佢又可以再。等佢忙呢一個人忙咧，就冇咁多時間亂咁諗嘢。 你挑剔自己好唔好挑剔我哋？ 係咯，喂，咁嗱，而家呢張嘅專輯就出咗啦。咁係而家算係叫做啊，繼續 enjoy 下呢一個嘅成品先，定係已經諗咗之後已經有啲新嘅諗法喺音樂上面咁樣咧？陳健啦， 我啱啱呢幾日又已經諗緊下一張專輯嘅一啲嘅題材，亦都其實我而家係享受緊呢一張專輯嘅一啲 feedback 啦，因為做完曬成張之後，我先開始去 expect 嘅又，咁我就呢段時間出咗碟之後，都收到好多positive 嘅 feedback， 我覺得好開心，同埋嚟嚟去都係講3句話啫，我做到自己開心嘅音樂，大家又聽得開心。我就開心啦。 OK， 開心好緊要啊。 係啊，同埋係一個幾完整嘅一個嘅 概念嘅 概念，同埋一個 journey。 係啊，自己都 control fit 啊，做咗一個 嘅。唔係咁，我覺得做一張碟係應該係有呢一個嘅，即係完整嘅概念喺中間貫穿嘅。 睇到個過山車嘅情緒啊。 我覺得好緊要。 同埋專輯都係嘅，專輯嘅設計入面一啲 elements 啊，我都有去同設計師同埋攝影師去溝通咁樣咯。 第一步係搞自己隻碟，之後可能有啲人睇中啊，安祖好似幾好喎，咁不如又揾下佢幫下手啊，諸如此類，可能就慢慢又開啲新嘢。 好忙啊，啱噶啦。 忙就冇諗咁多。 係啊，我就想 冇諗咁多嘢。 喂，咁啊，今日最後要將個時間交俾安仔啦，就係佢會同我哋現場唱呢一首叫《重生》嘅。係啦，喂，咁啊，呢張碟係一張非常之有情緒嘅一張嘅專輯，好有深度嘅一張嘅專輯嚟。恭喜你做咗呢張專輯， 多謝， 多謝曬。 今日多謝曬陳安 ，thank you。 之旅，在旷野内得到几次抽搐，遇过几次琐碎散聚，日历一丝无办法退。当过去，无期当过去，遥遥路远要找步履。画到最后，黑暗中给粉碎，同梦未完便给击退，却为你种下了根据。无法从痛苦之中折返，无法爬过峭壁跟雪山，喘气间挣扎间转身看，怎会只得嗟叹，谁亦也是这样，沿路看风雨漫漫，无法盘算要转几个弯，唯有陶醉于景色变幻，唯求留下证明曾呼吸过这一刹，没有给你拣，没有给我拣，但无悔是有这天一刻的期盼。滑老了，时日渐晚了，仍未望透，心怎么跳？但我每步走过也不寂寥，绝处盼求昨天的我继续喊，继续笑，心跳。无法从痛苦之中折返，无法爬过峭壁跟雪山，喘气间挣扎间转身看，怎会只得嗟叹，谁亦也是这样，沿路看风雨漫漫，算要转几个弯，唯有陶醉于景色变幻，唯求留下证明曾呼吸过这一刹，没有给你拣，没有给我拣，但无悔是有这天一刻的期盼，明曾用心改变，但世道不变，也要尽力气撑起多半片。哦，戏要继续演。哦，期盼能与你相遇。 涌瞬间。期盼爬过峭壁跟雪山、哦、期盼爬过峭壁跟雪山、哦、喘气吗？挣扎吗？冲不过总会有些心淡，唯独最后最后留下越多也浪漫，无法盘算会转几个弯、哦、唯有陶醉于景色变幻，唯求留下证明曾呼吸时光有限，没有给你拣，没有给我拣，但无悔是有这天。一刻的期盼。 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0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73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8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318.2，冇起跌。新上市嘅滔博系报9.25元。美团点评91.15元，升1.7元。友邦保险71.7元系跌8毫。建设银行系报6元，升4仙。中国平安91.1元系升5.5元。汇丰控股57.5元，升1.8元。盈富基金26.6元冇起跌。领展房产基金80.5元系跌2.5元。新上市嘅老大师系报8.6元。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9.599，瑞士法郎7.91，澳元5.291，加元5.893，新西兰元4.956，欧元8.643。每百日元对港元7.3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4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1点，升95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46美元，卖出1,5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喺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鲤鱼门道有坏车阻路，而家快线封闭咗噶，车龙咧就沿住将军澳道、将军澳隧道一路排翻去电话机房。咁就系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鲤鱼门道快线啦，有坏车，而家车龙一路排到去将军澳电话机房。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的湾位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里比较多车一点，龙尾排到海丰园。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南塘道口，而南塘道上山的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中学对开。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那段有些车龙的，排到去李郑屋游泳池。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排到圣座士大厦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口啦，系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口。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卫生署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踢走肥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Michelle， 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访问前到访问后呢，佢都系一贯嗰个正正经经、斯斯文文嘅样貌嘅。我谂应该要多啲时间先至可以击破到佢嘅内心。 Hello， 我是 Michelle 范海文。想知道我拣亚一定系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女，我在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还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那些是未完税的私烟，海关会拉的，买卖私烟均属违法的，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两年，还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你有冇试过鍾意一个地方，鍾意到不停咁介绍佢？又有冇试过鍾意到当嗰度系你屋企啦？去旅行去到咁尽噶，一定有佢份啊！佢就系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嘅嘉宾，资深旅游记者圆圆，同你分享佢所钟情嘅德国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成日坐喺度做嘢咧，搞到周身唔舒服，都唔知道点算好啊！ 小白啊，其实你咧要注意住你个 mon 嘅角度，个 mon 咧要同个人咧保持住350至600毫米嘅距离，仲要调校屏幕嘅角度同埋斜度，去到一个舒适嘅观看角度先至得噶。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有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刺激这大气，间歇会刺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筒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放大你知觉。来吧， 时间嚟到下昼嘅4:11噶啦吓，咁啊，今日嚟到我哋呢一间嘅院校咧，同我哋讲你个升学企划喎。 冇错，就系香港恒生大学。 系啦，同佢合作嘅就系 Hannah 谷子乔啊。 Even if I have my earpods, it doesn't mean I'll pick up your calls. Don't interrupt my song. Don't try not hit me up without an online reservation.I don't hate you, but I hope you'd call and cancel our dinner plans. As much as you want me to meet your friends, it's too much for me to get out of bed. I'm in my head and I won't even try to pretend to be cool when I'm sad.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Don't take it towards a no. Back and forth and up and down a lot. Burned out, strung out, nothing's off the clock. Work, grind, hustle. Till I finally have your attention, I'm living a mansion and earn every honorable.Imagination. I'm just gonna sing about my situation. You may think I'm going off at a tangent, but I'm out here building influence. When I say no, QVT 又有佢新嘅派台 single， 歌名叫做 Cycle。 星河企划， 嗱呢个企划咧就系有八间嘅大专院校啦，同香港八位嘅歌手合作嘅。咁啊，我哋已经系访问咗有七间嘅大专院校啦，你都最后一间噶啦。 阿竹呢一间香港恒生大学，欢迎三位同学。 Hello， 系啦，逐个介绍下自己先咧，女仔先咧。 买 啲孖衰， 大家好，我叫萧发，我系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嘅， 系 我系 Marco， 系啊，一样啦，同一间学校啦， 系咯， 我系 Jason， 系阿 Jason 就系有段股啊嘛，原来我哋先前访问过 Boys Reborn， 我哋完全唔认得佢系其中歌星， 因为其实我哋之前即系譬如第一日抽签嘅时候我见过佢啦，Boys Reborn 嘅时候访问见过佢啦，跟住 present 嘅时候咧，我真系忍唔住我下去问，我话我系咪见过你好多次，但我每一次都冇同你。打招呼，佢話係，其實我哋 Boys Reborn 嗰都見過。 同埋可能我成日認住佢哋仲係中學啊，唔知點解，所以我冇諗過喺大專嘅場合會見到佢。喂，問下你哋啦，點解會想參與呢個星河企劃嘅開頭？其實由最熟嗰個阿 Jason 你講先啦，唔好喺度懶生愛咁樣。 咁其實我哋一開始都係老師邀請我哋啦，同埋介紹一個活動啦。咁一嚟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我哋。即尤其是我係嗰時係 Year One 嘅學生啦，咁就好少接觸關於電台啊，或者係一啲我哋個科嘅傳播學嘅一啲活動或者係工作啦，咁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咯。 OK， 咁另外你哋兩位咧，阿 Marco 同阿 Silver 咧， 我講先啦。 你係讀咩㗎？佢真係讀傳播㗎嘛？ 我都 係 傳播，你都係傳播嘅，係啊。不過 Year Four 啦，已經好老啦。 哦，老鬼。 係啦，我嗰陣時係 都後生過我哋兩個。 我嗰陣時係見到話有個機會係可以同 RTHK 拍嘢，仲有個明星咁樣，幾得意啦。咁但係嗰陣時就一個人咁樣就有啲驚，跟住後屘發現原來有兩個 friend 佢都係好想參加嘅，咁就入咗去啦。 OK， 所以 Silver 都係同一個 department 嘅，係咪啊？ 係，我都係傳播學院嘅，但我業都畢埋㗎，係啊。 但係你真係有一種大姐嘅風範喺度， 因為咧，因為 大姐啊， 好老，唔好咁樣，唔好咁樣。多謝你， 姐姐係啦，大姐。 咁咧，我嗰陣時係都係老師邀請我嘅，就係因為佢睇中咗我有呢個風範，佢就叫我話，因為有 Year One 到 Year Three 嘅同學仔都有嘅咁樣，咁就叫我話啊，你入去睇下，用你嘅專業技能去 lead 下佢哋啦，咁樣我都盡咗力啦，就係咁樣。 看來是難湊的， 那句說話的語氣真的很好，廣東話精髓，我盡了力 了。喂，但是因為抽籤的時候你們是跟谷子喬去做配對，你覺得是容易處理啊，還是咦都有幾大的挑戰性的跟他合作這樣？ 其實一開始我哋係冇諗過抽到 Hannah 嘅，係啦，因為 咁你諗過係抽到邊個？ 抽到嗱，唔好講呢啲，都已經米已成炊，我哋唔好講。之後我哋一開始就諗啊，會唔會抽到個可塑性高啲嘅歌手咧？因為 Hannah 咧平時都係比較好凄美、好文青嘅嗰個感覺， 係 即係。 咁啊系，你睇真佢唱嗰啲可能係主題曲，佢都行凄美嘅路線。 係啊，就係嗰啲。咁之後我哋諗住啊，即係。突然間抽到，咁我哋好開心啦。首先，哇，抽到 Hannah 喎，咁樣樣好紅啊呢、這個明星。然之後我哋就係諗住 佢講嘢嗰種語氣咧， 唔係我 呢個都好似講反話。 哇，好濃喎， 好濃啊， 冇咁嘅意思啊，我 嚟啦， 你繼續啦。 然之后系咯，我而家调整下语气，谂过先讲。咁之后抽到佢，咁我哋就开始啊，即刻极速咁样运转啦。究竟可以帮佢做咗啲咩活动咁样样咧？咁系啦。咁你哋抽到 Hannah 嘅时候有啲咩感觉？俾我两个同学讲下先。 我抽到嗰阵觉得哇，一个明星、啊。 多谢你。 仲要停 嘅哇，系咯，明星 嘅，真心嘅，唔系啊，因为晚晚即系你喺电视都听到佢把声噶嘛， 系啊， 唱即系可以连续两套剧都系佢唱嘅歌咁样， 系啊，三四套都系啊， 所以即系抽到哇，都几好啊，咁样，你咧 ，Jason。咁我 真心 我就 點算？我中意你哋三個 嗱，咁我就誠實豆沙包。咁我一開始咧就未有好常聽過 Hannah 嘅歌嘅，咁最多即係喺電視節目尾嗰度聽過。咁之後都會特別追翻佢啲歌聽咁。但係我覺得 Hannah 俾我最好印象就係佢好 take care 我哋啦，同埋佢俾好多時間，即係一開始嘅印象就係、是、唉、哎、死啦！如果同一啲明星啊歌手去合作，會唔會去即係所謂好大牌啊？好即係話我仲覺得呢啲奇嘅得啊，得唔得唔得咁嗰啲咧，即係會有啲咁嘅印象。但係 Hannah 好好啦，咁佢就俾咗好多成個空間期我哋咁樣，就俾我哋揀下時間啊，邊得得啊咁樣，係咯。 咁你最初係諗住同佢做啲咩㗎？其實開頭 brainstorm 嘅 idea 嘅時候，同谷子喬可以有啲咩嘅化學效果 呢？ 咁 其實我哋咧本身都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好啱啱消化講好凄美嘅一個人啦。咁就其實諗住會唔會話俾個唔一樣嘅佢俾大家睇咧？咁其中一個我哋諗到嘅嘢咧，係要俾一個麻甩嘅Hannah 俾大家睇嘅。 唔知你哋系同佢倾完，仔发觉佢有麻甩呢一面啦，定系冇嘅？我纯粹好想试下会唔会有呢方面发掘到咧咁。 唔系，因为其实咧，我哋之前有同佢 brief 过咧，其实佢话佢好中意打机嘅，系啦，系真系佢仲要系玩嗰啲单人嗰啲，系唔系连线嗰啲，即系佢可以打成日咁样。咁我就谂啊。即係其實好多所謂 單人即係貪食蛇嗰啲啊， 唔係啊， Final Fantasy， 因為你 單真係大姐啦， 單人 唔好出聲住啦，俾人講埋先。 一開始係諗啲嘢好激爆嘅，即係我哋係諗住話玩水戰啊，又同佢話跳舞啊咁樣，係、啦，有諗過嘅。但 Hannah 自己就話唔跳舞啦，佢話佢自己唱歌咧，只腳都係釘咗喺個台度嘅，係話跳舞佢會唔得嘅咁樣。咁 係 啦，咁我哋就諗啊，咁既然做 artist 應該平時好辛苦啦，咁佢平時嘅形象又咁文青凄美嗰種啦，咁不如我哋帶一個完全唔同嘅佢俾大家睇下咧。咁之後就。啊，諗下，不如試下放假咧，放假大家好輕鬆，又可以有唔同嘅題材，我哋都包含埋入去，咁樣我哋就開始從住呢一個方向，咁樣就諗我哋個 project 啦。 哦，而家最後出到嚟就係好似跟咗佢一日，同佢去玩咁樣叫 Hannah Day， 係 啦， 咁樣樣去到做嘅咁。入邊有啲咩嘅 item 咧？我上次見到佢 present 嘅時候咧，佢哋係有打羽毛，係啦，我主要都係覺得係似係拍拖， 係啊，同 Hannah 拍拖過， 打羽毛球啊，煮下飯啊，咁樣嗰啲咁樣樣，係啦。嗰陣時呢個構思就係希望發掘佢多啲唔同嘅面向咁樣。 嗯，冇錯。所以我哋其實。所謂三個活動其實都是不同的主題，有煮嘢食啦，咁但係都是煮一啲養生嘅嘢啦，跟住就去茶餐廳啦，好 local 嘅一樣嘢啦，最後就是打羽毛球，係啦，咁有 sporty 啲嘅佢俾大家睇到咯。 哦，但係打羽毛球係佢嘅興趣嚟嘅，定係你哋不如佢試下啦咁噶？ 其實三樣嘢都係佢想做嘅，係、啦。我哋係 條片好似佢唔係好識打羽毛球咁嘅。 就係佢想學，但係佢唔識啊嘛。咁、我哋就俾咗咁樣嘅機會佢、不如你試下學啦。我哋有專業級嘅人馬，我哋嘅隊長，佢以前打區隊嘅，係啦，係啊，爆咗大鑊添，唔得唔得， 區隊， 係啊， 講得唔係咩大秘密？ 唔係啊，我爆咗佢嘅大鑊啊， 佢 聽 嘅， 係佢攣我咯，係啊，之後。 即系阿 Marco， 唔系啊， 阿欧云啊，我哋嘅队长。 佢讲咁耐，只系指系我欧云。 系 sorry， 欧云唔喺度啊，今日。 唔惊，咁大家爆佢大镬唔好事。咁之后平时煮嘢食啊，甚至系去茶餐厅呢啲都系佢想做嘅活动嚟嘅。咁其实佢都好中意揸车嘅。咁我哋谂下冇唔 work 咯条桥，我哋冇可能咁多人堆埋喺车度噶嘛。 哦，所以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因为佢哋要试三种拍三种唔同类型嘅题材。 系啊，我觉得都睇得出佢哋三个唔同嘅状态，即系拍拖嘅时候食茶餐厅都好暧昧噶，真系。养生嗰个咧就好都市闲静，运动嗰个又好论尽咯。 系啦， 所以我觉得即系做得几活泼嘅，好似佢哋三个性格。 系咁，但系完咗呢一个 project 之后咧，即系嗱，你哋对即系同阿谷子乔应该有啲新嘅认识啦。咁，但系另外之余有冇啲咩系带走到嘅咧？即系呢啲嘅经验，三个几月啦。 E1 講先啦，你應該好多經驗啦， 大家姐蝦細佬 啊，即係有好多係Hannah 同埋隊長們都教咗我好多嘢啦。咁第一就係一開始Hannah 都會即係我，因為我 E1 又未好多拍攝經驗，都會好多好驚青位，跟住尤其是我做導演嗰日啦，我就。个 cam 可唔可以咁？佢话：，你做导演，你要决绝啲嘅。佢话：你摆喺嗰度，跟住个类似，即系话你应该要肯定少少，俾佢哋 firm 啲咁样。跟住然后 Hannah 亦都会俾好多意见啦，就话：你可以放胆啲去做啊， yeah. 你可以唔使咁拘谨嘅对住。跟住同埋欧文队长佢都会俾好多嘅提议我啦。咁譬如。我拍攝嘅時候，就算一開始諗咗好多嘢，但係好多細節位，例如個影像要點樣呈現，我都係唔係好熟習，同埋唔係好多經驗，咁而隊長係幫咗好多。 OK， 即係好似一個 internship 咁樣，成個感覺係啦，因為就係 technical 層面上面比較多啲，係啦。Marco 咧？ 其實我都覺得係 technical 嘅嘢都比較多，因為我哋本身都係讀 communication， 咁都有做一啲 media production， 譬如拍下片啊，剪下嘢啊咁樣啦。咁但係去到一個好似今次咁樣一個係真係好似一個電視製作咁樣嘅層面，即係同啲真係專業嘅人合作啊，一個明星啊，一隊好大嘅 crew 啊咁樣去合作嘅時候，其實。是觀察上都會學到實際上啊去到呢件事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啊咁樣都學到 咯。哦，所以就係變咗係除咗係同即係 artist 合作之外，即係譬如你睇，因為有電視部嘅同事都有跟噶嘛，咁又喺度望住啊呢啲導演原來咁拍嘢喎，哦呢啲導演原來咁嘅樣，呢啲 camera 係咁嘅， 我哋有好多嘢係途中先， 我哋有好多嘢先係途中問 RTHK 嘅同事們咯，跟住譬如打燈，我哋去到一間。我哋煮嘢食嗰日啦，咁嗰啲灯光又好奇怪，跟住然后就问咗 RTHK 嘅负责灯光嘅师傅啦，跟住然后佢就好耐心咁教我哋， 系咯 ，OK， 咁有你学到啲咩啊？即系点样可以打靓啲个人啊？咁样就 系啊，佢系连啊，如果嗰啲阳光喺依个位嚟嘅时候，你又要点样摆个灯啊？跟住好仔细地教我哋。 OK， 好啦，咁啊，然之后阿老鬼消化啦， 系。我就覺得唔淨止係學咗點樣拍嘢嘅，剪嗰個位咧，其實都係學咗好多嘢。我直情係剪到想發脾氣嘅嗰陣時，因為嗱，我哋拍三個題材啦，當有三日啦，咁啊聲有一大堆嘅footage， 咁啊片有一大堆喎，咁之後係。因為大家經驗都唔係好多，咁啊攆到一堆嘅時候咧，根本望到咧係好雜亂無章。咁之後，但係當中咧就識得點樣，即係學咗嘅呢樣嘢係我 EQ 提高咗啊！點樣同佢哋講話啊？不如試下將呢個位擺呢個位，你唔知你哋覺得唔得咧？咁樣之後咧，但係點解我想慶嗰個位咧係去到最尾咧就覺得。啊！原來啲一開始咧，唔好似 Hannah 揸住部機，好似 float 咁樣拍住啊！我哋今日帶大家去玩乜嘢啊？咁樣開始，之後連我哋電視部嘅嗰個導演咧都話係咯，如果係我嘅話，我覺得應該會咁拍嘅咁樣。咁之後咧，嗰個 moment 大家就空氣突然安靜啦。咁樣之後就之後咧，嗰個其他人就望咗啦。佢咁點解你一開始嗰陣時唔講啊？哇！咁我一開始嗰陣時大家都討論得如火如荼，我講咗一句你都唔記得啦，係咪先？咁之後就最尾。冇啦，硬住頭皮都係要剪啦，咁啊訓練到自己 EQ 高啲咯，同其他人溝通得好啲咯，咁樣。 所以真係安慰你，好唔 好？多謝愛你。 所以你睇到即係喺技術嘅層面啦，同埋待人接物啊、相處啊等等呢層面咧，佢都袋咗好多錢落袋啦。係 啊，所以12月出街之後咧，大家就可以睇下咧，即係朱啊 ，sorry， 沈德， 朱沈德。 同 黑成日記錯咗學校名。 係啊，每次有八間提到恒生大學同埋哈娜谷子橋嘅呢個合作啦，睇下大家姐入邊幾多火都好啊。 係啊，同埋我幾期待睇到佢哋中間合作喺度傾偈嘅時候，即係究竟中間啲摩擦佢哋點處理咧？係啦，咁啊，谷子橋俾到啲咩嘅？即係會唔會好冷靜地OK 噶， 我 處理到咧 咁 啦，係啦。喂，今日要多謝曬，就係嚟自恒大嘅三位同學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曬。 可以活多一次，仲怕大吉利是？ 如果可以活多一次，捨得愛的當時，擁抱父母然要像孝何其奢侈。如果可以做多一次，敢於戀愛的當時，不要自私，為何這麼不智？ 之前演唱会上面咧，阿田就喺棺材入面行出嚟演绎呢首作品，听落好似好唔老礼啊，嗬！但系只要留意歌词入面珍惜所有嘅呢个信息，就会知道佢嘅用心。作曲嘅新风，填词陈永谦，编曲 Colas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埋藏我脑海深处，曾有过这种温暖。 上晚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则田。活多一次。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又知唔知系香港嘅印尼人最中意食咩香港食物呢？ 我叫 Andrea Sujatma Yung， 是一个印尼华侨，在香港已经超过30年，现在做一个独立理财顾问。我最喜欢的是香港的点心，因为皮薄馅靓，而且是香港独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 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你有冇试过中意一个地方，中意到不停咁介绍佢？又有冇试过中意到当嗰度系你屋企咧？去旅行去到咁尽噶，一定有佢份啊！佢就系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嘅嘉宾，资深旅游记者袁渊，同你分享佢所钟情嘅德国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听日开会选举新会期的正副主席，属建制派的现任正副主席陈建波和陈振英都会竞逐连任。对于听日选举会不会担心出现混乱，陈建波说自己处于被动角色，稍后会同警方同立法会秘书处讨论听日的安排。他说如果获选为新会期的主席，计划整个会期都会加会，因为现时已经积压44项议程，涉及700多亿的拨款。如果今届立法会期未能够完成审批，有关的议程就要在来届从头开始相关程序。在立法会和政府总部一带，保安明显加强，警方在立法会和政总的多个出入口设置路障，是设置大型的水马，亦都有工人将附近的水渠盖焊实。工联会多个旅游业界工会的代表约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反映旅游业近期受到社会事件的冲击，要求政府支援从业员渡过难关。他们向政府提议推出港人游港计划，增设临时职位，并协助从业员走进大湾区工作。他们建议政府资助港人参与本地景点旅游，从而带动相关行业收入，并参考澳门的经验，鼓励市民在本地游览。有关的计划亦都可以让市民以优惠价参加旅行团，旅行社再向政府申请资助。工会又建议增加从业员培训，弹性安排课程时间，协助提升知识技能，希望政府提供资助。 两名中年男子八月在彩虹连农场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控方建议以签保守行为方式处理事件，裁判官批准第一被告以2000元自签保守行为24个月，期间需要守良好行为，不得再犯。由于第二被告不愿意自签保守行为，控方决定继续起诉，案件押后至11月9日再讯。两名被告分别是56岁和58岁，被控在8月7日清晨5点在清水湾道彩虹连龙隧道发生推撞，当时第一被告正是施走连龙墙上的文宣，第二被告上前阻止，他们之后发生争执，被捕之后在警戒下承认犯案。去年12月到日本靖国神社外抗议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郭兆杰和严敏华，今朝早在当地法院宣判，两人分别判囚8个月和6个月，缓刑3年，预计最快今晚的深夜或者听日可以回香港。委员会内务副主席欧伯权话，根据在当地协助的人员话，由于未知处理出境手续需要多少时间，暂时未掌握他们的返港时间。委员会知道两人回港的航班之后，会到机场接机。欧伯权话，两人在当地法院多次上庭都话对行动不感到悔意。他又话，委员会坚持在每年12月到相关地点请愿，今年亦都会继续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请愿，表达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7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79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8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8系升6毫，美团点评91.15，升1.7。新上市嘅滔博系报9.25。友邦保险71.7跌8毫，建设银行系报6蚊升4仙，中国平安91.1升5.5毫，汇丰控股57.45升1.3毫，盈富基金26.6冇起跌，领展房产基金80.5跌2.5，新上市嘅老大师系报8.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7.45，瑞士法郎0.992，澳元0.675，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25，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1点，升95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21美元，卖出1,50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的最新安排啦。咁港铁列车服务咧，除了机场快线之外，系会提早在今晚的9点结束噶。咁就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的9点结束。咁而机场快线的服务咧，由晚上的9点起会有调整。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系每10分钟一班车，中间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将会暂停。咁而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是会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由晚上8点起将会暂停。之后同大家跟进 较早前在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油站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道近康华苑，咁亦都影响到咧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 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明晨应该去草原。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时对望，灵魂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只得走吧，由疗程去松绑，狼是我应该放野和人类对抗，心底枯竭了，齐来除下五六寸帐，跟我叫嚣。呜，喝杯香槟先再叫，谁也念太多，只有大笑。天生孤孤如狼孤，君都可凄美地过。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我，青春香槟哪来狠，肯饮干先知着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假装那一条人板，麻烦 将工作感情如原野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路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白完全活性化。谁也是夜生走来叫嚣，给世界指要，跟他单挑，天生孤高如狼，孤军都可凄美地过。多想因他善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堪奔哪来狠狠饮光先知障碍。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安于失先知障我，荣辱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寂寞就寂寞不认错，人类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肯归边先知障我。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今天起不用微笑，今天起不要扮傻。其实要走不止我。 时间来到下午的四点四十四分，我们有邓小巧有句新的派台作品，汪文为佢填词嘅呢首嘅新歌啦，作品嘅名称叫做《香槟女郎》，系一匹野狼，一匹独行嘅野狼，嗰一个狼啊。首歌入边有一种嘅感觉、就是，就系虽然系一个人，但系系坚强嘅，面对到自己嗰一种嘅孤单感嘅。成日听到啲歌咧，就系话诶唔使怕嘅一个人，但系现实嘅香港系话到俾你听，其实一个人咧系真系几得人惊，几危险嘅。一个人着住黑色衫啦。一个人戴住个口罩啦，随时都会可能被人骚扰，冇原因嘅。 没有落脚地到处飞，瀑布下我寻找星地，没有订票任性地上机，没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世人都妒忌，没约会我，没有被处死，自制造我人生趣味，华丽舞会仿着你。 吧。没有落脚地到处飞，瀑布下我寻找星地，没有订票任性地上机，没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一丝不挂身段更优美，随着我心的游记，飞行有一千里。 况且个事实就是未必关你那件黑色衫事，未必关你戴住那个的口罩事嘅。总之其实你够年轻呢，在今时今日的标准就是你就是有问题，又或者你会引致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想一个人可以轻轻松松的话，暂时离开下这个地方。好像他的 MV 这样，一个人没事的，很快乐的。因为佢身处嘅地方系响日本。你至初一记啦，新歌《独行派对》。一个人惊嘅话，揾到个人陪你咯，但系唔好多过一个人。三个人嘅话咧，随时又俾人话你非法集结噶啦。 独个人，独个人起舞，恋爱如在数眉毛，为某人，为某人苦恼，跪里床还套长袍。买够枯燥，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云图。明明赴约等不到，门铃再度锁好，未到一点做了到步，用那种速输给你好，未想到但想好。 他是叶巧林啊， 需要一对一样措急受骗， 深夜派台作品。 爱情和从前历史故事，不要即刻揭晓，宁愿留在橡筋里面。So so what do you do？ 这本的名称叫做一对一。 没有人，没有人警告，或你仍未算狂徒。没有人，没有人知道，或我仍熟过门徒。还怕些跨乱心跳图，还浪迹已被推倒。一片干露，管束态度。What do you do？ 我需要一对一，要能花前面。What do you do？ 需要一对一，让措急受骗。爱情和从前历史故事，不要即刻揭晓，宁愿留在橡筋。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t you know it'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嚟到阿琼嘅部分，今日想同你讲人生胜利嘅秘诀啊，冇噶，其实有啲耐性咧，肯等就可能有噶咯。 坚持喋喋不休 ，So 这些心不计较，矛盾来自球迷，每一阵反复的快感都有病。我先做一场梦，自己彻底决定 ，So 困难的经历成长你体会。It seems like all we do is hurting。 新加坡男歌手向阳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排过的队，他排了三年终于排到自己的作品。跟着这位女歌手他都排了很久，而且等到大家都对他充满期待，他是9M88拣来歌曲《平庸之上》。 他们说的太多，一步一句都不是对手，梦的蓝图现在成熟，我苦苦我在别放我，在这归途般的世界，累的话不如你先写，让你 些我不会后悔。三岁的他说我注定成为